寻常千年啊，看尽了人世离与散，多少功名似尘埃，是我傻，总是在寂寞夜里望，你是缘是缺是迷惘，仿佛告诉我生命本无常。来饮一首老诗，喝一杯老酒，明月别笑我痴，别笑我狂。来吟一首老诗。